Imuna kaitasan na temuamuan na menau pakafurai kani punapunan. Pukedangaiku, purihunaiku, panadamauku kananta uma-umadeng. Semenayaku pakinger pakadazam iniam na kalui punapunan. Iniam na mufiri-firing kana ada-ada. Miturusami kintungulami kanamu vata. Mula pusata samawan kemayaku kanim. 我们听到是商杜音的祈祷文。前天晚上去听了他在国家剧院的演出，然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商杜音他出第一张专辑有曾经来过声音纺织机，当时他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吧，当时他用的是他的汉名卢杰星。商杜音是当时是知本部落的青年会所会长，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也是他们部落青年的核心人物。这么多年来看到桑布依就像当年他自己的期许一样，他真的可以为自己的部落为他们的文化正在做着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来听桑布依的月琴。就是他真的采用汉人的乐器月琴所写的曲子。 是桑布伊的作品《月琴》，这是他用真正的月琴这种骇人的乐器写的原住民的音乐。这首桑布伊的作品《温暖的光》，歌词说的是天上月光明亮，星星照耀着我们，照耀着我们的相聚时刻与我们的思念。桑布伊的作品《温暖的光》，他的歌声里面，他的作品里面有部落从远古以来的记忆，也有山跟海的灵魂。 桑布伊他曾经说，卑南族的世界观是天地万物都平等，人类跟动物是兄弟姐妹。要记住，人类需要大自然才能活下去，但是大自然不一定需要人类。他说的真是太好了。再来听一首桑布伊的作品《猎人》。 哇咿耶哟欢，哇咿耶哟欢，哈咿呀哇咿耶呀，哇咿耶哟欢，乌日波乌日蓬达，乌斯巴斯方达，色木罗乌木隆达。Uro uro sta, ahi ya iye yo an, oh ahi ye yo an, ahi ya hua iye ya, oh ahi ye yo an, ma ba ra ba ita, mu ku mu ku sta.Para fua fua ta, ini nak ada nganta. Aiyah iye yoan, oah iye yoan. Aiyah uah iye ian, oah iye yoan.是方大，德摩罗沃摩罗达，摩陀罗摩陀罗斯达，阿依呀依耶哟安，哦阿依耶哟安，阿依呀呼阿依耶呀，哦阿依耶哟安。马巴拉巴伊达，木库木库斯达，巴热布瓦布瓦达，伊伊那卡达安达，阿伊呀伊耶哟安，哦哇伊耶哟安，阿伊呀呼哇伊耶呀，哦哇伊耶哟。 这是桑布伊的这首《猎人》。桑布伊在2017年的时候得到金曲奖的原住民最佳歌手、跟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以及年度专辑奖，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张作品。然后他也持续在创作，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时候提到的，当时他还以汉名叫做卢杰星，曾经来过《神影纺织机》节目，当时他大概20多岁吧。我看到他坐在录音室里面，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的严肃，一点都不像以前我们认识的原住民朋友，总是很幽默，然后讲话很有趣。他真的非常的有使命的感觉，然后就像是一个从山上刚刚下来的猎人一样。 后来有在一次很多人的一次的集体的演出里面，那次我有去，好像是淡江的民歌的这个晚会吧，他也有演出一首歌以及演奏传统的鼻笛，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鼻笛会让人听了会想哭，跟全身鸡皮疙瘩都冒起来，这就是桑布依。我们来听他写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路》。这歌的歌词是说：“让我们出发吧，让我们前往高处，我们要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这绝对是不会错的。”桑布依的作品。 Kay isman ay nandawadiyan kay umadu Umadu kana kadi umana KaranoYau nanda wadian kai umadu Umadu kana kadi umana KaranoAwata mureleka kana marufura furai Ali kapa mamuli kai semangarata kemakawa harem Mujle punata muka sayata Kayata kata dikesau kana kina iling-iling kemakawaKemakawang harum 真的感觉到自己好像跟祖灵都连在一起了，歌声真的就是沟通跟传递，跟那已知与未知之物，总是要尊敬之物。我听到这是来自桑布依的《路》，时间是下午3:20，再来听这是桑布依赞美他的故乡的这首《深谷地》，然后休息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Atu pini rua, gatu ifa berai, kana pini darang, kana karawayan. Hayan, hayo, hayean. Hayan, hayo, hayean. Hayan, hayo, hayean. Hayan, hayo.Meredat inian iveruluan Remafat remayat karena lena-lenat Atu pini lua Yatu ifa verai Karena sirip-sirip Karena terisaan Hayan hayo hayean Hayan hayo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听到的是桑布依的作品，他也是2017年的最佳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歌手，跟演唱录音专辑以及年度专辑大奖的得主。而桑布依他在这个周末正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演出，现在应该是正在演出中吧。他的票房非常好，真的要恭喜他们。这次猎人到都市打猎成功了，赶快把平地继续占领吧。桑布依的歌声里面有一种强悍跟神圣的张力，这令我们想到另外一位女歌手，她是巴奈。巴奈她就连唱起王菲都听起来这么不同。 她非常非常的辛苦，很多事情要忙。 这个是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是巴奈的版本，现场演唱。 你眉头开了，所以我笑了。你眼睛红了，我的天灰了。天晓得，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玫瑰都开了，我还想怎么了，求之不得，求不得，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喜怒和哀乐冲到你覆辙，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那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想起家里一边故乡忽悠马，轻轻挥动着我的手，点点雨滴串串泪珠顺着我的脸庞滑落，可是那快乐远离了我。时光隧道里我摆渡着忧愁，孤独疲惫的我又将在流浪，故乡不忧吗，我爱的故乡不忧吗，不忧吗，隧道里我摆渡着忧愁，孤独疲惫的我又将在流浪，故乡不忧吗，我爱的故乡不忧吗，不忧吗， 故乡普悠玛，陈建年演唱，感觉到最后全村的人都加入了。陈景元听说已经 可以退休了，恭喜，期待他的新作品。接下来听这首陈建年的《海洋》。陈建年的《海洋》，这真的是一张好经典的专辑。昨天，前天在桑布伊的那个演出上，在后台有看到，也是《海洋》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杰任，他也来台北了。先听到是建年的这首歌，叫《想你一切都好》，作词人是我们的朋友翁家明，我们也很想念翁家明。 变老，模糊的。苦恼，轻轻地飞， 像是爱的太早，忘了你的牙套，也没让自己毛躁，失望一点点随着梦里听见你吹的口哨。草拼命长高，却躲不开现实的大脚，躺着思念热烈燃烧。 欢迎回到 A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听这首歌是洪玠的作品《因为你》，里面有跟女孩与机器人的合作。 每一次见面都好像好久不见，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的睡眠时间通常都在白天，我因为你开始要练习早睡，怕热的我竟然喜欢和你一起晒太阳。我不怕晒黑，因为我已经很黑。 每一次见面都好像好久不见，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们好久地久在师大的公园，你跳着舞，这是我们的误会。你慢慢的又奇怪的原地转了一个圈，那不是很美，可是我舍不得眨眼。 因为你，我看见我心中残存的完整的热情，因为你，因为你，我可以一整天都只做同一件事情。 每次约会都好像第一次约会，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们一起吃饭去游行看表演，现在很晚可是不想说再见。 我慢慢的说了一句，现在不想要回家， 不想要回家，那就上来喝一杯咖啡。 因为你， 歌叫做《因为你》，哎，这是黄玠的作品。然后里面唱歌的女孩现在坐在我的对面。 Hello， 夏梅大人。 哎，有做功课。 啊， 欢迎 Rain。 嗨。 这真的是，我这样讲虽然不太好，但是可以算是上声音纺织机里面那个颜值。 这是你 呀、啊！我怎么这样子啊？ 真的耶！ 我这样简直是对过往的来宾都太 真的好失礼哦， 失礼， 以后通告可能有点麻烦。 对，一个小美女，然后声音也好好听，然后坐在Rain对面的就是传说中的女孩与机器人的机器人吗？ 嗨，对，我是 Jungle。 Jungle， 欢迎你们来节目。然后我说为什么要先放黄玠这首歌，因为我当然早就听闻过女孩与机器人，然后听说你们在现场的时候非常非常轰动，就是台下的人都目不转睛，然后完全被你们节奏带领，而且你们的东西里面有点那种复古的元素在里面。但是真正认识你们之中的成员是先认识 Jungle 的。就是因为黄玠的专辑， 对，他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刚好因为我的另外一份工作是录音室的录音师，对，然后就是老是制作黄玠的两首歌嘛，我记得 一首歌， 一首歌，对，然后对，就这样工作认识了。 然后那次是同时还有星云，另外一首歌是星云，然后我们都是录弦乐，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家伙，他就是默默的在一下摆麦克风，一下在，然后都好像不太讲话。 因为其实我跟黄玠有合作两张专，就是他后面两张专辑都是我跟他一起做完的，这样子，就是我帮他做录音啊、回音啊这些东西，这样子。然后因为黄玠是一个非常非常多话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跟他工作就几乎可以不用，完全不用讲话，这样子，他就可以从头讲到尾，这样子。对啊， 對，因为 Jungle 那时候真的就是很安静，但是我发现他手脚非常利落，而且就不废话嘛。然后我们后来学院录完要混音啊，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意见啊，我就是 pass 过去，然后张口他就啪啪啪，然后就改回来了，诶就对了。因为你有觉得他的个性是这样吗？ 有诶，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通常唱歌就会有个节奏，就是你会一个 take 一个 take 一个 take 这样，然后他就是会非常的明快，就是可以让你一直维持在那个情绪里面这样子。 对， 我就很喜欢那个步调，因为不然有时候要等或什么的，然后你脑袋或者是那个专注力一下就跑掉了。对，可是他就是非常利落。 其实我只是想早点下班去喝酒。 有觉得，就是我觉得做音乐一定是要感性的，然后可是录音师你有感性，可是你同时也要那个知性要很强，头脑要理路好清楚，几分几秒要干嘛，第几小节，然后现在我们又少了什么。然后每次张口他都好厉害，就这样把事情就处理得很好。然后我那天他现在默默的 笑， 不好意思的笑。 然后我那天就是才就是 Google， 因为你们发了最新的单曲，然后我才到都私底下都认识你们，然后才开始 Google， 发现你们两位都是台大毕业的。 对， 所以你们 可思议。 所以你们本来是校园乐团吗？不至于，还是说 没有 毕业才认识？ 其实因为我跟 Rain 年纪差有一点多这样子，就比如说我已经离开学校，他都还没进学校。 我们在学校其实没有碰到， 没碰到过这样子。那是因为，后来我其实一毕业就开始做幕后的工作，然后后来就做了一阵子，有一点倦怠，就想要做自己的作品，然后就等于是把工作辞掉，然后那阵子就到处混这样子，然后就是在一个表演的场合看到 Rain 这样子。其实我是去看我室友表演啊，然后就但是同一个场合 Rain 有表演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他很适合就是作为主唱或者是词曲创作这个角色，然后所以我就跟那时候我另外一个 partner， 然后就找了他来录音室，我们在组成，只是就组成了才知道说原来他也是需要毕业的，只是对那时候我已经在工作蛮久了， 就是小学妹就是， 对， 因为我就想说 Jungle 这种一丝不苟的这个精神，原来应该是大脑运转速度蛮快，然后一看是台大哦，然后结果 Jungle 跟我是台大毫无相关的科系， 对啊， 叫做园艺系， 种花植草。 对，而且我在校 小清新， 小清新， 我在校成绩是挺糟糕的，对。对， 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那 Rain 呢？你是怎么样开始玩音乐的呢？ 我开始做音乐开始学习音乐应该比较正式是高中，那时候是念师大附中，就加入吉他社这样。 五月天的学妹吗？ 真是好。 只是就那时候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开始慢慢越听越多，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彩色的世界这样子。可是进入大学之后，那时候真的也没有想过兴趣可以变成之后的职志这样，只是在面临毕业的那个时候，突然就觉得啊，我好像应该要面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就跟家人说可不可以让我去试试看。 对，然后那时候还蛮幸运的，毕业一两年开始做一些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 Jungle 跟那时候的团员蛋。对，然后我们三个就一起组了女孩与机器人，算是蛮顺利的。 所以你在像这你听音乐然后做音乐，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你的聆听，然后跟一些本能。因为我觉得要在舞台上表演的很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诶。就是有些人什么新人拿送去训练，可能送训练一两年可能都还不行诶。那这种表演的本能跟直觉，是不是张总，你觉得 Rain 是有这种东西吗？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去看到他表演的时候，好像他也才刚开始表演一阵子而已。然后而且他们那时候是在唱别人的歌，就是好像是一个像是追命林琴 tribute 的演唱会这样子。但是就是觉得整场下来他的痛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才想说要认识他的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尤其乐团啊，或者是不管是在台上唱歌的人，作为主要唱歌这个角色的那个感性面都要很强这样子。对啊，跟我这种 跟你这种机器人 是不太一样的， 超 很棒啊。所以才会在你们的表演场合里面就是看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会有让人家觉得说怎么说，就是好像不是整个浸泡在那种浪漫之中而已，还有背后有很强的那个结构跟那个节奏的感觉。然后你们这次发的这张新的单曲叫你们自己玩游戏，我知道这也是应该算是你们一整张专辑算是一个前导的作品。然后我听到这个，因为Jungle 有先传档案让我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很不一样诶。对啊，就是真的有哪里我说不出来，就是哪里不太一样了，要讲一下这个歌的故事吗？ 因为我大概这一两年就是开始很想要做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这首歌除了比如说歌词内容跟意境可能跟以前那种比较温暖的音乐性质不一样之外，我觉得编曲上也是很冷的一个色调这样。那就跟我这几年有兴趣的东西有关，我就想要做这种东西很少很少，对，但是它的张力可以很大的这样子。然后刚好我们现在的乐手们也都觉得很有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这样。 然后歌词你也说你跟一个诗人一起合作。 对，是陈昭元，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他的诗，然后后来就真的也不认识，我就在脸书上面敲他，问他愿不愿意合作。然后他听了我原本这首歌是写英文的歌词，他也觉得很有意思，对，所以他就我们的合作非常非常顺利这样子。 所以就是加上诗人的这个文字，然后跟你们新的音乐的尝试。那在制作上，张狗要讲一下制作的状况是如何。 好啊，因为最早拿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其实 Rain 他的 demo 都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他会做一个氛围出来，然后可能就只有节奏啊跟旋律或者是这些一点很简单 bass 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这几年就是一直还是有在尝试创作这样子，然后但拿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其实当然就是吓了一跳这样子，因为就跟你以前写的东西不一样是怎么了呢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一开始就是会有就是惊吓到的感觉这样子。 不是惊讶哦，是惊吓。 惊讶、惊吓、惊艳这样子。对对对，都有这样子。然后后来当然就是我们就是会聊天啊沟通啊，然后或者是说他也会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是 share 一些他，因为他现在平常有在做 DJ 嘛， share 他一些歌单啊给我们听这样子。然后就大概会比较进入这个歌的状况，然后当然这个 我觉得磨合的过程就会比其他的歌来得长这样子、 嗯、 对对对，但我觉得结果我们都很喜欢这样子， 是真的啊，就是的确就是好像哇好像有个新的东西要长出来， 对， 然后这首歌也是我看你们那个宣传里面就想其实它是比较黑暗的一些想法， 嗯， 对啊，要讲一下你的，因为里面直接就骂不英文的 好不应该好不适合你说哟 不会、啊、我没有说出那个字啊单字啊、 嗯、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有时候啊，其实音乐就是一个情绪的延伸而已，就我是这么觉得的、嗯、然后你就是把被封存在那个时候的东西一直扩大扩大这样，那可能就是黑暗的那个部分被扩大了，可是我自己不觉得听完这首歌以后会陷入在那个哇就是很深沉的地方，我反而觉得听完它会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因为其实这首歌的英文歌名就叫 Reset， 对， 嗯嗯嗯， 就是当你经历过这些以后你还是可以选择你要去心里面带着什么样的情绪继续下去这样子， 我觉得也有、欸、就是真的听完就觉得骂出来就好了， 对啊就这样子 对，就是发泄一下然后就觉得，而且后面的音乐整个状态都非常非常好、 嗯、 那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歌，就是叫做你们自己有很有戏，嗯， 又不是雪佛会累，为什么会让我清醒，又不是地心引力，为什么抓得很紧，我的房间我的音乐我的细胞我的消遣都需要重新设定，荧幕的造型像跳蚤，张牙舞爪又疯又摇，在被写信码里 You are an asshole She's a bitch 无所谓 turn it off I don't care I don't wait 你们自己玩游戏 是女孩与机器人，然后作词是诗人是陈昭渊，然后另外一位就是 Rain 自己，再加上曲是 Rain 写的，制作人是 Jungle， 然后这首歌就是歌词真的写很好，就是又不是电影剧情表演的那么用力，关掉画面，我登出梦境，然后就他要把对方骂一顿，然后一些很过瘾。然后这个单曲是已经发行了，对不对？ 对，上个月数位发行 上架，对， 然后而且有很厉害的音乐录影带，然后就是里面就是 Rain 在演出，然后我发现你除了在舞台上之外，你好像自己有些舞蹈的训练吗？因为在这个录影带里面，你真的很棒，你是肢体， 因为我其实表演到了一个程度，我也发现好像站在台上会，就像有时候弹吉他的人如果拿掉吉他，他在台上就不知道怎么唱歌那种感觉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些感觉好像他身体没有办法随你的心去律动这样，所以我这两年就有上了跳舞课，然后有现代舞也有爵士舞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在想象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想要它有很细那种滴滴滴滴哒哒哒的节奏，然后就觉得如果很像身体的关节被一节一节的肢解开来这样，所以我就请我的老师帮我编了一些现代舞的段落，然后也跟 MV 导演有讨论，就觉得这好像蛮适合的，对，所以就在里面做这种尝试。 大家真的应该上去看看这支 music video， 就是里面可以看到 Rain 的这个演出，不只是音乐上的，然后还有他在这几年做的身体的训练，肢体训练真的太很重要，就是在舞台上就是可以感觉，刚刚 Rain 问我自己有没有演出，我说有，然后我自己就陷入忧愁中， 不要犹豫， 就是在舞台上就站在那里，就觉得这小戴尔，你懂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脚上被绑了十块，我不知道你在台上， 我就相当僵硬了，老实说。 对啊，他也不喜欢表演 哦，因为你其实你是在键盘后面，但你在天台后面没有像他们一下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其实就是做这个工作比较幸运的，就是 支支吾吾了起来。 不过不会有人管你到底动得怎么样这样子，但是面对自己这部分当然还是会觉得很对羞愧这样。 还好你们有你找对的团员了。 对啊。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女孩与机器人的 Rain 跟 Jungle， 我们再来听一首吧，这首歌是你们的 Seek and Hide， 我们先来听一看，然后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女孩与机器人聊他们的作品。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访之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30。我今天请到朋友是女孩与机器人，是第一次来声音访之机，可是我跟他们本来就都认识了。但是我必须说，虽然认识，但都没有说真的聊天，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Jungle 根本就不跟人家 讲，好像很难相处，其实就是蛮难相处的。 对，我们是合作过好多次录音，而且就是我指名他的，我就是有一次就是跟黄玠合作之后，就看到 Jungle 做录音师。然后我就开始请问张狗的电话，然后下次就叫他来，他也没有多问什么，然后来我就开始工作。对啊，所以啊，每一次在录音室里面，比如说做一些制作案子，然后我们最近才刚录完，就是大陆一个配乐的工作， 我觉得那个很酷，真的， 你很喜欢哦， 我很喜欢那个。 然后我们刚刚录完，就其实就上礼拜三而已，然后每次都是张狗，他就先说。老师，我会先早一点到去，有几个乐器，我来把它把东西摆好。我到时候他通常都到了，然后就是什么时候立刻就请录音师人协助摆麦克风啊，然后接下来乐手来要怎么样调整啊，那声音就是，然后我就只要告诉他说我现在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他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刚刚就说。我因为现在我是主持人，然后我在控台，我刚刚在做那种 Fader 八条麦克风，我突然觉得啊，触电了。 不会很酷啊，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因为通常都是我自己要 on board 这样子，就是看别人 on board 觉得很有趣这样 子。对啊，就觉得。我也是有 基 本功夫， 我有啊，然后 我有啊， 最好的狮子座嘛，他又开始自以为是，对啊，又有觉得说我要自夸嘛，因为我就觉得有时候，因为尤其我们都是 live 的节目，所以就是有同事会很多元素，有最多一次有我记得有十几个人，就是会在不要说王于君的时间乐队了，然后对啊，然后以前还曾经来过整个学校的那种管乐团，然后就是。然后我朋友看他就觉得好像塔台这样，就是现在要指挥官 ， 对对对。然后那就是我不知道，江狗，那你觉得我在录音室里？ 我觉得你看起来非常的新，那个叫什么行云流水？ 是吗？是谁的称赞？ 对。 那跟我们在录 很顺畅的感觉。 那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呢？ 我们在录音，其实我都没有管你，因为我们在做我的事。 好，来不及， 我只要听你的指令就好了。 好诚实， 我本来想获得更多称赞。没有，就是好，真的称赞张狗。然后跟瑞颖今天来声音访之际，我觉得很开心。然后，而且我发现瑞颖好可爱，就是你的笑声非常的爽朗，然后 毁灭我的人设。 就是说你不讲话的时候别人是会觉得你是什么样一个人的，有没有 冷冷的吧， 的， 大部分都会被说有距离感， 就是因为太正了，然后 扫在那边哦，愉快。 然后如果没有讲话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像会有距离，但事实上跟你聊过之后就发现你完全是很轻松自然。 完全跟外表就是那个不实广告啦。对，我就是不实广告。 很赞啊。然后你刚刚有说其实你还有在做 DJ 的工作。 嗯 是你是跟小珍一起吗？还是通常你会自己？我记得好像有在几次有看到你跟小珍一起合作。 对，我跟小珍，因为我们是差不多同时开始学 DJ， 所以两个人就很像幼稚园同班同学，就说老师最近有这个功能哦，然后他也会说哎，我最近又看到了什么，我们两个就是会一起交流，然后因为这个关系有一起被找去放歌，就比如说之前 Phoenix 来台湾，我们有一起做暖场这样。不过除此之外，我也有自己的 DJ set， 对啊，也会在一些不一样的场合，音乐季啊，或是酒吧啊，或是夜店也都有试过这样。 就是那你觉得在 DJ 时候的关键是什么？当然除了你技术要熟练之外，那你觉得关键会是什么？ 品味。 真的哦、oh, OK。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音乐，但是你当创作者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深陷其中，就是那个你好像有点面对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变得脑袋懵懵的这样，可是当 DJ 这个角色就是可以分享你喜欢的音乐，就很纯粹跟很直接，然后那个带给我的快乐我觉得跟创作也 一样多，就那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我觉得、 嗯、就是组合音乐，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首歌是从音符跟节奏组合起来的，可是当你把两首歌接在一起，或三首或十首十五首，它就是另外一个大的组合段落， 嗯， 嗯， 就是另外一个更长的创作， 对啊， 对不对？ 就会有新的 art 跑出来，这样 真的耶，嗯嗯嗯。哦，那我们下面来听这首《不让你》，也是你们的作品，要介绍一下吗？ 这是说。 嗯， 哦，这个就是前两年，其实算是近期啦，就这两年的作品这样子，跟这我们这几年做的东西应该都是同个脉络这样子。然后这个歌就是 我们第一次想要在歌里面加管乐，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就是其实我们以前的作品，因为我以前是弹吉他的啦，所以就是如果在电子音乐里面想加什么真实乐器的时候，通常都是自己 会 弹 吉 他。然后后来就是对这些平常，因为我其实平常我之前有跟那个光桥老师说，我其实也会听爱乐，但是就是都是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听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会听，就是因为那时候会有放很多爵士乐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平常也很喜欢听爵士乐这样子，然后但是那个就是我不会的技巧跟 skill 这样子，然后但就是刚好这个歌，我觉得那时候做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很适合在间奏放saxophone 的 solo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跟台湾也是算很有名的saxophone 手叫苏胜玉，然后那时候请他来录音室跟我们，他有点像 Jam 一样，他就是吹很多段落跟句子，然后我再用电脑把它剪辑这样子，对对，算是这个歌作的过程。 好好，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女孩与机器人的不让你。 福建要是女孩与机器人的作品不让你，因为张狗跟瑞呢他们这次发了一张新的单曲，在数位已经上架，叫你们自己玩游戏。之前昨天刚刚有一个算是听友见面会，我还在问说，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见面会？他就刚好昨天结束。 昨天晚上， 对。不过你们因为现在即将要开始筹备新语专辑， 嗯， 我本来以为是年底之类才会发行，你刚刚说是七月就要。发行， 一个目标了，一个愿景。 其实这几年就是有陆陆续续在创作，然后其实发这个你们自己玩游戏单曲，有点像是新专辑的 warm up 这样子。然后新专辑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也整理的到一个段落，我们其实下礼拜就会开始密集的录音这样子。 嗯，所以像你们是制作人嘛，你还会找其他乐手加入对不对？ 对，就是现在有几个那个我跟我们一起在现场演出的乐手们这样子。 嗯， 对对对， 他们也都是很厉害的编曲、 啊、 就是会参与专辑的制作。 对， 嗯，那几乎就全部都是电子的感觉了，对不对？ 对，但是会这张专辑还是会有几首歌会有点像是刚刚我们听的不让你的概念这样子，会找平常没有机会合作到的，比如说一些爵士乐手啊，他们 一起合作， 一起玩，然后一起就是可能也是像可能没有像爵士乐的即兴这么的夸张，但是也是会在录音室里面试试看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这样。 因为刚刚那个 saxophone 的效果就非常棒啊， 很美， 真的也是好好听哦。然后我们再来听下面一首歌，叫做《昨天要讲下》这首曲子吗？ 这首是女孩与机器人的第一首单曲，然后不只是第一首发行，它也是我们第一首写一起写的歌。就那时候我们还是有三个成员的时候这样，然后就觉得它是一个还蛮适合在爱乐电台播放的歌，就想说好像就是它了这样子。 我们就来听听看咯。 看得见，当温柔还年轻。 这是女孩与机器人的昨天，这首歌真的好好听，然后就是那个声音音色的那些层次啊都好美哦、 嗯、 然后你说这是几年前的作品吗？ 这是2009年。 是吗？ 这么久以前。 对，我刚刚听到差点哭了、欸、因为其实很少有机会就是在听以前自己的歌。 嗯， 对啊， 而且这首歌就叫昨天，然后 Rain 的那个眼眶已红。 哇，好特别的感觉哦。嗯， 很多往事涌上心头。 嗯，而且就觉得那因为以前其实听自己过往的作品有时候会有点，就你会忍不住去想那些你没有做好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对、 嗯、 可是刚刚是第一次听了就是接受了，哦，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听起来也蛮好的。 嗯，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是如你是如何诠释那时候的自己啊？ 哦，因为我之前没有，那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找了那个何心穗莎莎老师来帮我们配唱，然后其实他也就是跟光莎老师一样，就是我青春期音乐启蒙很重要的女性创作者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跟他见面就是反而更紧张，所以在录音室里面都已经双紧张加上紧张双重紧张这样子。你那时候是在外面就是录音的时候都会一直 我想说，对啊，这个这样子要怎么弄啊？因为那时候其实应该